第196集，赏春景。 顾元白向后靠去，倚在椅背之上，细思原文之中孔义林造反的时间。 照着西夏皇帝这西式国相的程度，只要相一断，他便活不了多久。即便他不死，他也没有拿出兵马陪孔义林朝大恒大举发兵的气势，那应当是下一个继位者了。西夏的下一任继位者应当很有野心，也很看重人才。他懂得孔义林和其手中棉花的价值，因此给了孔义林在大恒得不到的东西，权力和地位。这么一看，他至少有一颗不会计较人才出身的开明胸襟，也或许这个继位者极为缺少人才为其效力，所以才渴求人才到不计较这个人是否拥有大恒的血脉。他还懂得审时度势，能屈能伸。在原文之中，大恒同西夏的战争是薛远的扬威之战，在知晓打不过大恒之后，西夏的认输态度可谓是干脆利落极了。西夏下一任继任者是个人物，这样的人物当真没有意识到国相之害，当真会由着国相大肆蔓延吗？ 顾元白呼出一口浊气，突然问道， 你可知晓西夏二皇子？ 西夏二皇子？臣也是在西夏二皇子前来京城之后才知晓他，对其陌生得很，并无什么了解。听闻其名声不显，能力平平，止于命硬一个可说到的地方了。 哼，命硬还不够吗？孔钦，朕听闻察院御史米大人想将他府中小女儿嫁与你为妻，此事是真是假？ 圣上，米大人并无此意。 哦，朕倒是听说这一两个月来，一旦休沐，孔钦便殷殷朝着寺庙中跑去，可巧每次都能遇上前来上香的米大人家小女儿。 孔义林直接俯身行礼告退了，但在他快要踏出宫门时，余光不经意间向后一瞥，便见到薛远薛大人伏在圣上耳旁低语的画面。孔义林不动声色地收回了眼，同田福生笑了笑后快步从宫中离开。薛远在圣上耳边说， 圣上，下一个休沐日您不如同臣也去寺庙上个香。 这一个月以来，薛远竟然从未对顾元白有过半分愉悦之举。 没劲。第二招难不成就是欲擒故纵吗？薛九瑶的这些个兵法难不成打算一样样的用在朕身上吗？ 他不想搭话，冷着脸继续处理着奏折。薛远不动，低声劝道， 圣上，你应该休息休息了，担心身子受不住。 滚吧，朕清心寡欲，日日都在休息。 圣上，这怎么能算是休息呢？这会儿已入了春，正是不冷不热的好时节，圣上也不必带着田福生，只带着臣就好，臣会照顾好您的。 薛大人，您这话小的就不爱听了，圣上出宫可不能不带小的，不带才是大大的不便。 朕的御花园就不能逛了？ 那不一样，圣上您也确实该出去走走了。 顾元白原本就有心想要放松放松紧绷许久的神经，他本来便打算在下一个休沐日时出去踏青休憩一番，此时抬眸 却是看向了侍卫长。 你也觉得朕该出去看一番春景了吗？ 臣与薛大人与田总管所思无二，也是如此想的。 顾元白余光瞥过薛远，后者脸上的笑意果然一变，正阴森森地看着张旭，笑得瘆人。他嗤笑一声，才笑吟吟道： 那边去吧。 休沐日，静沉寺。顾元白一身长服，前方有小沙弥领着路，一一前去拜访各庙的佛祖。先帝喜佛，也不拘泥于西夏，跪拜神佛跪拜的诚心诚意。顾元白是个唯物主义者，但经历了穿越仪式之后，不管信与不信，见到神佛心中也会想一想，这世上是否有鬼神存在。他站在佛庙中央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一身青衣修长如竹，正闭也不闭地同庙中的金佛直直对视。金佛被擦拭得一尘不染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他好似也在看着顾元白一般，后耳下方的唇角微挑，善意绵沉。顾元白看了一会儿，心中一动，薛远却突然沉着脸攥住了顾元白的手腕。 别看了。 顾元白的心思被打断，低头看着他握着自己的手，冷笑几声，倏地甩开。 不是欲擒故纵了，那就别他妈的碰着了。 这手一甩开，顾元白立刻神清气爽了起来，他唇角带笑，心情愉悦地同沙弥看过了寺庙之中的景色。他并没有拜佛，但也没有拦着自己身边的人前去拜佛。公寺和侍卫之中得了允，便点了香，每经过一座摆着佛像的寺庙时，便进去正儿八经地拜上了一拜。等到该看的都看过之后，一行人便在寺庙之中用了素斋。寺庙之中的檀香味道最是催人入眠。饭后顾元白有些犯困，他在厢房之中睡了一个午觉，醒来之后便听见耳边电闪雷鸣，大雨磅礴之声清晰入耳。他撑起身往外一瞧，明明才过晌午，但天色却是昏沉，冷意和风气隐隐，果然是下雨了。 来人。 公事进了门，伺候着圣上起身。顾元白看了一圈，蹙眉道： 怎么少了个人？ 他话音未落，雨中便往这处跑来了几个浑身湿透的人，正是少了的薛远和几个侍卫。他们一路奔至廊道之下，湿漉漉的雨水打湿了一地干燥的地面，细水洒落，溅得到处都是。大雨沿着屋檐往廊道中飞溅，公事们齐齐后退了一步，免得被这几个人身上的水滴打在身上。顾元白擦过手，披上大衣，看了他们一眼。 去哪儿了？ 回圣上，臣等在雨落之前见到有人从庭院外三顾而过，心中存疑，便上前去一探究竟。 沉重的雨势犹如穿绳的珠耳，暮雨阴阴，四处好似都蒙上了雾气，在昏暗的天色下，只剩下衣裳色泽鲜亮如旧。顾元白踏出房门，迎面便感觉到了三三两两的水汽，他往旁边一拐，躲开门口迎风处。 是什么人？ 是其他寺庙中前来净尘寺研习佛法的僧人。臣等追上去一问，那个僧人便说是认错了人。 先给他们拿几个干净的金帕来。 公事已经拿来了，递过给几个人，侍卫们接过，擦过头发和身上的水迹。 圣上，我们查了那个僧人的肚牒，确实是从河北一处有名寺庙而来的僧人，怪不得口音里有几分河北的口音。在净尘寺的住持那儿确认完他的身份后，臣等回来途中就落下大雨了。 大雨来得突然，一下便将他们淋透。顾元白随意点了点头，见金帕湿了，他们身上的水迹还未干，便说道： 你们先回房中换身衣服去。 这几人只穿了身上的这一身衣服，若是想要不染上风寒， 唯一的方法就是将身上的衣服脱下，躺在房里的床上裹着被子等衣服晾干。几个人陆续离去，只余薛远湿漉漉地站在原地，衣襟沉的还在滴着水。 圣上，寺庙里没有炕床，你午时睡得怎么样？ 在风中乱舞的银毛大衣遮挡住了圣上的容颜。顾元白抬眸看他，眼眸黑润，肤如白玉，一瞬间如同水墨画中的人动了起来一般，只是说话的声音不冷不热。 不怎么样。 薛远咧嘴一笑，顾元白以为他又要说给自己暖床的胡话时，薛远却行礼退回房里去换衣服。顾元白倏地冷下了脸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